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23点01分，我们又见面了。没错，今晚是直播。说了要给大家惊喜，那么我们就不卖关子。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大号惊喜盲盒掉落，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盲盒，请自报一下。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欢迎郭 PD 哈，今天晚上呢，我们两个这样联合直播，其实是有一个我自己想的小小的主题哈，对，叫做白夜行， 对， 因为你是早间，我是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小时，所以呢，有一首歌就叫白天不懂夜的黑嘛，但是我觉得哎。白天和夜晚也可以联动直播， 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呢，在早间的节目当中，何静瑜在分享那个苦情歌单，他呢在早晨放出来呢以后呢，就是让早晨的人呢，心情有点掉落。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好像在午夜的这个时间或者场合当中，再去播放我的这个苦情歌单，也不能说苦情歌单吧，就是比较适合 是老男人歌单 啊，是比较适合在夜晚来分享的歌单的话，好像 对 是特别合适。而且，所以那天我跟道道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就是想了一个想法哈，能不能够晚上一起来合作一下？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出现过了哈。 我先问一下，你之前是不是有在这个时间段出现过？ 经常 对不对？ 对，因为我原来是做晚间节目嘛，有段时间。但是我后来听到那段时间的节目呢，我就觉得好像白天和夜晚是两个自己。不一样的人的一种感觉。 所以今天晚上呢，午夜情歌要发掘郭 PD， 不同于白天，不同于早间的另外一面。 好呀， 那今天晚上呢，当然首先还是要祝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对，每次呢，其实午夜情歌一到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其实就是没有主题，叫做献给今晚的情歌。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歌单就全都是由今晚的惊喜盲盒带来的。 我这个惊喜好像这个论体积的话有点大哈，但是我希望今天能给大家 不论体积你也是非常的惊喜。 是，我希望我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歌曲，就是我自己可能在晚上会去听的一些歌曲。 是吧， 而且其实我原来一般来说是会听欧美或者听爵士多一点，但我今天呢特意找了一个中文歌单。原因是因为有一段时间自己在做完节目之后回家的路上经常会听这些歌曲，觉得这些歌曲听完以后呢让人静心静气，同时有点伤感。哎，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部分的内容或者情绪能够分享一部分出来哈。 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以歌来分享这些情绪吧。另外呢，我们的三方现在应该今天晚上是两方啊，两方平台，一个是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就是在抖音上直接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看到我们俩啦。 对， 好，那么还是分享今天的晚安心语。尊重现在，善待自己，往事不记，后事不提。今晚的开场歌单歌曲就是由郭 PD 带来的这首 在凌晨。 是的， 在凌晨2点10分张想你，吸着无法入眠的空气。如果是梦境，也许是幻影，我想沉醉在这里，常常会发 发现你在我的身旁，听我当兵的故事很有趣，清晰的感觉永远不会变，而你不在这里 在凌晨，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单曲啊。张震岳呢，其实播他的歌曲也挺多的。 对，我要问你哦。 啊，你要问我？ 对， 好吓人。这个节目还有问答环节哈。 啊，我知道。其实呢，就是早间嘛，因为直播的时候已经习惯了。 对。 但是呢，到了午夜情歌，其实我会想，你为什么会把第一首歌选在凌晨？这首歌 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呢？是发生在凌晨的一些情感故事有吗？ 其实倒没有，今天主要是因为我想来到这档节目当中嘛，就是我们其实一会儿也会迎来一个零点的时分哈。我觉得这个时分呢，就是张震岳这首歌曲在凌晨感觉还挺点题的。因为这也算是我今天的所有歌单当中，大家听到感觉好像可能会让你似曾相识，想到一些你自己的过往的一些故事。但其实 无中生有系列，我有一个朋友 啊，对，但是呢，这首歌曲其实是今天我们这张歌单当中最不苦情的一首。 是的， 是吧？ 这个 它还是比较好消化的，对不 对 啊？ 对，是的。来看看大家，在聊天室里面，今天真的非常的热闹，而且呢，抖音也是前所未有的高人气。谢谢郭 PD 的到来，然后给午夜情歌夜晚带来了这样高的人气。虽然我很酸啊，我柠檬了。 但我觉得有一个朋友挺有意思的，听广播长大的猫说，早上听的郭鹏的声音起床，现在睡前又听到你的声音，想了想哈，确实是午夜情歌没错哈，是没错了。而且呢，你一会儿听完节目以后不用去上班。 是的，明天就是周六， 对，一定要保证哈。 哎，你觉不觉得我还是挺贴心的，让你周 五来？超贴心，我就一开始我就跟他商量，其实我觉得每天随便一期， 但是我怕你第二天要起早。 对，但你其实知道，就是我的这个生物钟习惯吧。就你跟我说完以后，我真的觉得超暖，然后我基本是两点才睡。 哦，真的？哦，早知道那。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让你 周 一过来。 周一到周四也可以是吧？ 行，好的。我看到大家的这些留言了哈，因为太过热情，我们也就不一一的来回复大家啊。而且呢，我们的逢时播报还在进行当中，今天赞数涨得很快啊。第一个逢时已经过去了，现在马上要到第二个。 逢时播报是什么意思？ 逢时播报呢，是午夜情歌我的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当这个赞数每到10万的时候，我就播报一次。 啊，那可能点起来。 对啊，就像那个布谷鸟，然后出来报时。是一个道理， 就会播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哈。 是的，然后呢，等到最后，要播报一下点赞助力榜的前三名。 厉害啊！ 好，那么第二首歌要带来什么呢？ 那我就开始就是放大招了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我一直在早秀当中想放，但是没有放过的，因为实在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曲呢，就会把人情绪直接拉下来哈。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底细》，来自于杨宗纬。杨宗纬的那张专辑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他的转型之作。当时他和李宗盛在北京的冬天的午夜磨合了很久，他自己也说嘛，这张专辑呢是相当于把它打破重建的一个过程。但当时这首《底细》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记得是一个周六的早晨，我正准备去买早点，然后一出门的时候，突然开始天降大雨，然后我在雨中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我拿到油条和豆浆的时候，我忽然感觉泪崩，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写到了一个人的一个情境，就是你听到他那些词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两个人都把自己互相掏空的感觉，再加上杨宗纬这种特别细腻的演绎，我觉得希望也能够打动你，在此时啊， 来听这首《底细》。 是爱的苦痛不过真非离火，心每跳一下都嫌多，等爱如烟，等往事远，先看淡你我，再泰然自若，不肯犯过的错。是爱的苦痛不过别费事多，只把心要碾碎的风波，悲伤如果那么赤裸，心也这多，所以捂上耳朵，选择沉默，什么都别说。也许爱是忘我，才能无视寂寞，无需承诺，没什么应不应该，谁也无畏去猜，那天谁先发力再爱，随他自由走开，惊觉爱是无我，才能不怕寂寞，不靠承诺，没什么应不应该，谁都不去依赖，明白其实伤心无碍，从此各自更精彩。 爱的苦痛不过别费事多，只怕心要碾碎的风波。悲伤如果那么赤裸，心也这多，所以捂上耳朵选择沉默，什么都别说。不是从此对爱起疑，只是揭晓它的底细，对所有过去借口不提。不至于我会去爱不留余地，依然分身毫无犹豫，笑与泪打成平手的回忆，是个美丽。去爱是忘我，才能无视寂寞，无需承诺。我学会没什么应不应该，谁也不委屈在那天，谁先暴力再爱，随他自由走开。惊觉爱是无 献给教师节夜晚的情歌第二首，就是这首《底细》。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因为刚才其实我跟道道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之余当中，其实也聊过两句。我说这首歌曲呢，放到早晨不太合适，因为它好像像一个很大的黑洞一样，使劲的把你往里转。 对，因为早晨是一天当中最需要精气神的时候。 是，然后道道呢回了我一句说， 放 在 午夜情歌 也 不 太 合 适。 对，因为一般要常听午夜情歌的朋友，他会知道就是我的那个放歌的路数是什么。就基本上呢是以午夜情歌，你知道它的宗旨是什么吗？ 情歌嘛， 不是 吧？ 不是， 不是吗？ 只有一个字， 是吗？ 是暖。 啊， 对 对对， 我就是主打一个温暖，然后所以他我会放一些伤感的歌曲，但是不会有起伏这么大的撕扯感。 是，但你看这首歌曲当中，你能够看得出很明显的这种李宗盛的痕迹，对不 对 啊？然后呢，他在这个歌曲的编曲当中，我记得当时杨宗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李宗盛就会拍着他的腿说：“感觉到了吗？”这种感受。 李宗盛很欣赏杨宗纬， 是，但是就这张专辑之后，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杨宗纬呢在跟他们一起合作两张专辑之后，然后开始又逐渐走向自己的路数，可能就是觉得哎呦，这个感觉耗的心力有点太大了。但不得不说这张专辑呢，当时一出来以后给人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哈。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杨宗纬并没有李宗盛年龄大。所以他们 就像道道没有我年龄大。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年纪他经历过的事情都会带给一个人不同的感受。 对， 所以即便是同一首歌，你看就是有的人唱他能唱出一种释怀的味道，有的人唱他是正在经历的感觉，有的人是完全不理解。 有道理。所以呢这个这首底细呢，那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什么感觉？ 你是泪崩的感觉。我记得我刚才就在想他的油条怎么办呢。 是啊，这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其实算是今天第一首歌曲了，因为在凌晨在我看来是算是一首电场曲啊。 哦，只是一个开场，对不对？那好，那如果要是这首作为你走心的第一首，那么第二首我们就要继续了，是不是？ 是。那我哎呦，我忽然发现这个歌单确实啊好像比较苦一点啊。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夜晚呢我们偶尔给大家带来一种感觉也是不错的，就是当你有故事的时候，你听所有的歌曲都是在唱自己。 是，那我就放一首相对来说耳熟能详一点的歌曲吧，来自林俊杰的《他说》，好不好？ 啊，好呀好呀，这首歌好听。 对， 第几首来着？ 第六首歌曲哈。但我觉得林俊杰的歌曲呢，就是一度我觉得当时都是这种，比如说曹操啊，那个味道的歌曲啊，比较其实他的很明显制作的很精良。但当我听到了《他说》以及《修炼爱情》这几首歌曲之后，觉得哇，华语还有 就歌坛当中那个时代其实有点歌曲青黄不接的年代，但他还可以把这种情歌做到这么到位。同时呢，他说这首歌曲呢，当时我第一次听他说到的时候呢，我当时在开车，然后凌晨在当时 是在几环， 对对对，基本都是在凌晨听到这些歌曲啊。我就觉得哎，好像这首歌曲听到的时候，有一种我不想找到任何一个路口下车的感觉啊， 就一直围着这个环路一直在开。 对对对对对，我只想听到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为一种别人的故事去感动去揪心的感觉啊。 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听一首歌并不一定非得带入自己，而是放空的去感受歌里面的情境，其实就足够了，对吧？ 对。他说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不怕

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今晚直播版的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哇，我觉得刚才那个电乐一出来，竟然是爵士乐，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味儿， 就是这个味儿吧。 对，今天来对了。 我觉得，PD 应该很喜欢爵士这个曲风，对不对？ 对，我，我好像跟你说过吧，我做过7年的爵士乐节目，原来 哦，真的， 对，所以， 哎，我的天哪，这个爵士乐一定要。我觉得有机会还是要拿出来， 是吧？ 就是 做一下。 而且我可能放的爵士乐呢，相对来说偏老派一点 ，old school 一点的那个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很喜欢的。但今天我为什么在？ 那是在你什么年纪的时候呢？ 二十多岁吧。 20多岁，哎呀，那也是10多年前了呢。哎，我太坏了。 哎，我们这个节目有这么多料要爆吗？ 没有没有，其实午夜情歌呢就是主打暖嘛，但是暖的同时，我们并不这个。并不排除可以扎心。 哎，对，今天的基本算是一份扎心歌单是吧？ 对，今天是我们叫走心歌单吧，也不能光扎心，但是这个歌单确实挺扎心。 确实比较扎心。 好了，那下半段呢，我们继续啊。这个刚才也逢时播报过了，然后我看到了我们的小西瓜是00后，他在9月初的时候，我做过一期话题，就是说让大家说一下9月的愿望，然后他就说希望能够买到火车票去看他的女朋友，因为是异地。 哇， 他说如今愿望实现了，距离目的地还有1个小时，大家祝福我吧。 哇，太好了。 对， 我忽然想起了当年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转了4趟绿皮车，去找他的这个就是女朋友，因为当时就是买不到票嘛，他就不停的站票转坐票再转站票等等等等啊， 好感人。 后来那个票根都留下来，人已经不在了，但是票根还在啊。 哇，但是这个就是也很浪漫啊，我觉得很好。就是我特别相信一句话，真爱是绝对不会被打散的。就任何说，哎，我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然后我们不能在一起，我觉得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 有道理。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一会儿准备去放那首歌曲呢，跟这个也挺有相关性的，就是吧？就是忽然觉得，刚才有人不是说林俊杰的，他说是孙燕姿写的词嘛？对，确实是啊。但所以呢，我们一会儿还会安排一首燕姿的歌曲。我觉得今天先把这2首大家比较喜欢的歌曲先给大家推出来，是不是？ 好、 啊， 那下一首就是燕姿的吗？ 对，我怀念的啊，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曲。 然后呢，也看到这个小西瓜皮说，今天也是他女朋友的节日，教师节嘛，对不对？ 哦，对对对， 他是幼师，那我们也要祝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我怀念什么呢？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算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让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宠。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 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亲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 我怀念的，我想问 PD 一个问题。 嗯， 如果就是你听到这首歌，会让你怀念吗？或者说你是一个善于怀念的人吗？ 我其实特别善于怀念，但我觉得这两年可能越来越少了。哎，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 哦， 就是少年时代，你知道我那会儿就是每天会拿起一些什么哲学的书读一读之类的。 哦，真的吗？ 自从来了北京以后，就好像很少有这种时间了。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busy living 的这种城市。 那一天当中，你最放松的时刻，或者说能够让自己就是回归到你自我本我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有吗？ 我原来应该是听歌吧。我为什么觉得今天的这种状态特别好，而且我今天愿意分享这张歌单。这张歌单其实不是一个我作为音乐 DJ 在今天，我如果是今天来上这个这一档节目的话，我觉得今天我应该去分享出来的歌单。这张歌单是我就是自己在车里一个人晚上去开车的时候才会听的这样一张歌单。 对，今天的你只是你。 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自我或者非常个人的话的一个选择，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想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去被你拽到一种情境当中。而且这张歌单当中，如果不是在夜晚听的话，会觉得少了很多的这种感伤的情境和情绪。 有些歌是特别适合早间。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听嗨的歌的人，但是呢，因为做了夜间，所以我会就是尽量播放一些在适合夜间的歌。但是后来我发现，哎，真的是一个人可以呈现出两面，因为人不只有一面嘛。你在白天是一个状态，你在晚上是另外一个状态。 没错，所以呢，今天这张歌单应该不是一个音乐 DJ 的选择，而是一个人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这张歌单当中，你看我刚才放了我怀念的，其实我觉得在那个不停的往前去递进，说到我怀念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思绪飘出来。 对啊， 所以就是有一些午夜的心情吧。那除了这两首歌曲之外呢，我觉得一会儿要放到歌单，大家会感受到，就是会更加的转折千回百转一点点。 哎呀，我的天哪，我都能猜到是哪个歌手。对，看到小柏也说，当年北京到成都硬座22小时，跨越2000多公里，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只为了送一束花。 哇！ 我说这个真的浪漫到极致。 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感动自己也是一种感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爱情是两个人之间来构筑的，但是想象当中的那个爱情，可能是你一个人 去感动自己的一个瞬间。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爱情当中很怕这种，就是自我感动，你自己感动了自己。如果要是对方没有戳破你，没有戳破你幻想的这个泡泡，那你还可以继续自我感动。但如果对方说对不起，你并不是我想要的，这也并不是我想要的爱情，那你就没有办法再自我感动 下去。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听一下这张老男人歌单，继续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的泡泡当中。哎、 我猜是李宗盛。 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呀、就是我想分享那种心情，就是，你如果现在心情比较有点低落的时候，你其实不愿意很快出来，你会希望把那个情绪沉浸的再久一点。 所以有一首 音乐特别的合适，这个时候再让你往里拖的深一 点。 是的，就是五月天不是有一首歌说"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吗？这是我特别不认同的一点。 对， 伤心的人一定要听更伤心的歌。 就一次是释放个够，可能有一天，就这张歌单呢，我今天就是拿回来看到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印象是看到了2015年或者2016年的我， 哇， 就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因为它不是我现在的状态，你懂吗？但是我现在愿意拿出来重新去，就是去品读一下，或者哎， 说明你已经释怀了， 对， 你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那个时候真的我， 你不是过去的 PD 了。你已经不是6年前的自己了。 就是好像有点跟自己对话的感觉啊。所以你刚才说到的李宗盛，确实是我本来打算是要放在杨宗纬之后就去放，但我觉得李宗盛的《山丘》这首歌曲确实，怎么说，没有一定的阅历的人可能不太能够听得出来他其中的一些深意，而且这也算是他最近真正爆红的歌曲的之一吧。而且对于李宗盛 都不是最近了， 对，都已经 对，已经也很多年了。 但是你能想到他最近发的一首歌曲应该是这首歌曲，对不对？对， 好， 来感受一下他的人生以及他对人生的一些解读和认识。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四方休，越过山丘， 一首老男人，不能说老男人哈，成熟有阅历的老男人的歌。 完了，我忽然觉得今天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老男人歌单，这个概念应该就直接打出去了，是吧？ 是，然后你就是老男人的标签， 对对对， 以后你的人设已经不是 PD 了， 老 PD 啊。 好了，刚才呢看到。有朋友说快道道姐你看看聊天室、然后看到了我们可爱的鱼子， 是 鱼子过来了哈，过来打 call。 我跟你说我埋得多深、就早晨在跟他聊天好几次想跟他说这个事儿、但是还是忍住了这个事情， 是吧？ 就不告诉他、 是的，我觉得咱们俩是一类人，就像我说今天盲盒掉落然后就是提前都不带预告的。好吧、今天晚上呢既然 PD 来了哈，我就把午夜情歌的这个固定环节一定要交给他、因为夜晚呢需要一个温暖的声音，需要睡前的故事，对，需要给我们解答一下心灵上的一些疑问和迷茫， 是树洞信箱。哇，我之前听过道道来做这个树洞信箱，然后没想到今天自己会、哎呦，我现在有点紧张的感觉，就大家 你紧张什么， 好好、这个、 你都做了那么多年的夜间节目。 好，没问题，来、 来吧，树洞信箱开始了。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 其实仔细想想，那些看似突如其来的分手真的都有征兆。在一段感情快要结束的时候，对方往往会有一些不同以往的举动，给出不经意的一些暗示，很少再黏着你，不再表露心声，收起了一些脾气，变得更加懂事。如果你能留心，你会发现那个要离开你的女孩子，即便表现得再冷漠，也还是会在心里偷偷给过你无数次机会。我时常听到一些男生的抱怨，说自己的女朋友爱吵爱闹，但你知道吗？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会扮演很多的角色，只有在喜欢的人面前，才是最想做到的自己。他还能闹，说明你很重要，要好好享受他跟你闹、跟你吵、黏着你的时刻。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他，是最在乎你的。维持一段关系不容易，能长久在一起更加不容易。别让那个真心爱的你的姑娘揣着难过等待太久，也别让那个不会读心术的男孩子猜测你的心思耗太久。珍惜迁就，用心喜欢，讲心里话，好好相爱。 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时间说过此邂逅，你变得那么瘦，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眸。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 这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谎，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想做我想要， 这节目真享受，但是我回头一看表，这就结束了。 对啊，时间过得很快 的，就这么快啊！ 对我们说好的，看到今天晚上真的很热闹，感谢大家啊、哦！ 嗯， 也特别感谢我们的鱼子，鱼子虽然是有一点点小酸、小柠檬，但是没有关系，你周一可以继续收拾它。对，但是我也邀请鱼子来哈、哦，等你什么时候有空的时候，因为我总觉得女生要睡美容觉， 对， 熬不了夜， 但我也很期待 ，PD 是个例外，你知道吗？ 我也不是女生了、 啊、对, 对, 对, 对 我那个黑眼圈也是比较著名哈、 哦嗯、对啊，最后一点时间啊，当然我还是要播报一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嗯、第一位不羁之士，第二名、嗯、麦田守望，第三名小柏，谢谢数据组精灵们的、哎、疯狂的点赞哈，谢谢大家的支持。 是 今天逢时播报这个没有来得及每逢时就播，但是现在是60多万哈。 嗯，对嗯，所以我觉得，哎，你下次如果 手机卡住了，不好意思， 找鱼子过来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女生是不是可能来点 ghost party 之类的这种东西哈 ？Party 我觉得在午夜情歌是不太可能，但是呢，聊一下渣男还是可以的。啊、 就那主题不要是我就好 啊，不会不会不会，其实就是女生之间的话题可能跟男生会比较相关， 啊、 男生之间的话题呢也会跟女生相关， 是的、嗯、 所以我觉得爱情可以这么多年亘古不变， 嗯， 还永远都有人为他去试探，为他向往，这就是有其中的原因的。 哇，你真的张口就来哇，这些华美的词句啊， 也并没有华美了，多么的朴实无华。好了，晚安曲你要送、 嗯、来自王铮亮的这首吧 Say Yes、啊、 好， 因为我觉得最后要跟大家 Say 一声 Yes、嗯、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呢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我，但同时呢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道道哈。 谢谢，我今天晚上特别感谢郭 PD 的到来，大家请在周一的早晨继续去听早安音乐秀。 嗯，好了，拜拜喽， 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周末快乐。 我的手一起听云对风说愿意，在这夏日天空里，身边的人潮退去，黑夜不期而遇，星空下剩我和你，多像童话故事里。谁在我耳畔，在我身边